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财经及和平研究所研究师车英美25号以若袒护垂死的疯狗就只能被他乱鸟为题发表了评论，评论如下：朴槿惠按照笨巫婆的启示笼络国政，给南朝鲜人民带来了这也算是国家这样一个羞耻感，但他如今面向他们宣战，让世人大惊失色。为了避免危机，朴槿惠对国民道歉，掉眼泪，说什么要为查明事件真相而做出一切努力，还接受调查等等，可他一改态度，统统推翻了自己所说的话语。对此，在南朝鲜有责难爆发出来，说他对卸任、调查和收拾也都予以拒绝，而向国民宣战。朝鲜有句俗话说，在家漏斗瓢，到门外也漏。朴槿惠逆节的无知和独善其身，在对外关系上也如实的显露出来。朴槿惠逆节，极力迎合主子的品味，以图寻找出路，并为此就不顾内外的一致反对，促进部署美国的萨德。而另一方面，同日本缔结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等，竟敢破坏地区的和平与安全。朴槿惠逆节丧失起码的辨别能力，所以大势所趋自不用说，连自己的处境都分辨不出，就是他硬撑硬挺，也难免遭到悲惨的下场，这是再明白不过的。过去有很多国家看不出朴槿惠逆贼的丑恶面目，同只不过是一个笨巫婆木偶的逆贼打过交道，可到了现在则深感幻灭。如果继续袒护垂死的疯狗，就只能被他乱咬。同样跟朴槿惠集团打交道，所能得到的只有羞耻和臭名。